众生已平等，欢喜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一節，我哋往往咧最重要嘅嘢咧，我哋都係唔記得喺第一節講嘅。 交完費仲有兩日，30号、31号啊。咁啊嗱，而家即係我哋四個候選人咧，其實都有個户口嘅。咁大家即係如果方便咧，1000蚊啦，咁啊盡量即係可以捐俾佢哋啦。咁我就冇開户口嘅，咁所以就唔該即係啊，俾月費啦，啊鬱敏踩場 double 啊，再 double 啦咁啊。 再補充一次啦，就喺近呢兩個月，特別係今個月咧，其實我哋嗰個月費嘅收入咧，已經係達到我哋歷史性嘅高峰噶啦。咁就喺、那個、 非常感謝大家嘅支持。 選舉之前，我哋能夠做到呢個成績咧，理論上、邏輯上，佢應該反映到個選舉嘅結果嘅。即係除非有啲好特殊嘅情況啦，咁我哋唔可以即係預計。但係你從嗰個出席嘅人數，以至呢個台受歡迎嘅程度，佢個節目嘅滲透力，咁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嘅選舉成績係一定可以喺呢啲數據上面推算出嚟嘅。 唔係，但係我哋都要好努力嘅，所以而家大家睇到， 但係知唔知一樣嘢輸咗？ 唔係輸咩？ 就係、是、街邊嗰啲海報啊！咁我今日就行過， 唔係佢有啲搣海報部隊嘅。我哋九龍城咧，我走去巡過一次咧，咁街產搣得乾乾淨淨。有啲係我啲老友鋪頭，屌你都俾佢搣咗。跟住我擺啲喺我嗰啲老友鋪頭，我咁你幫我補咧，有人搣咗就咁樣。你諗啊？ 咁你搣我咪再貼過咯，屌！ 睇嗱，大家就唔好成日覺得咧，呢啲可能就係建制派做嘅，唔一定嘅。因为咧系搣捻剩嗰啲泛民主派啊嘛， 系啊， 净系搣我张嘅啫嘛，即系呢啲系好戆居，咁搣咗海报我就会少一票， 理论上，心理上有一种快感， 因为认真系好笑，系咪啊？咪但系我哋大家都系要努力啦，吓，即系我其他四区我都即系同佢哋啲人讲。那些候選人一定要很勤力的嘛。我們現在平均其實五個區加起來一天都可以成200個街站，但是都是少，都是少，是吧？200個街站現在說是開平均一天，是吧？但我都是覺得是少，是吧？所以大家要盡力幫手，即是可以幫手做街站做街站，是吧？因為即是選區太過遼闊，好像新東新西那些樣是很難做的，當然你跟建制派那些沒得比，他有些他不用做那麼多街站，他有裝腳，我講過很多次，大家不知道聽不聽得明，他是可以人盯人，他是可以計到有多少票，加上他會做一些即出口民調，是吧？ 平時佢啲裝腳，即係嗰啲區議員啦、地區組織啦，係咪？嗰啲法團啦，係咪？護委會啦，佢啲選民名冊喺佢嗰座樓裏邊有幾多票，佢清清楚楚。佢會打電話逐個去催票，佢有咁嘅人力。譬如我哋。譬如鬱敏長者之後會，咁我哋都有幾千個名嘅，有電話噶，咁我哋都要打噶嘛一樣。咁我呢幾千個所謂鬱敏長者之後咧，可能有啲就係為咗參加我嘅長者生日會嘅啫喎，佢可能投俾民建聯都有嘅喎，咁我哋又唔會分喎，冇所謂喎。平時派嘢啊，有咩我哋又叫佢嚟嘅，係嘛？但我哋一樣有佢電話，我哋都係會打，係嘛？咁都係得幾千個，都係會打嗰啲電話，我哋一定會打啲，全部老人家嚟嘅。我哋都會打嘅，係咪？咁我哋啲地辦嘅職員啊、義工同佢哋好熟嘅，基本上平時我哋都有抽時間去探訪下啲獨居老人嘅。咁平時呢啲都有做嘅，但係做極你都唔夠佢犀利，係咪？佢掌握曬所有呢啲人嘅資料，你點同佢比啫？係咪？好難做嘅，基本上係我話俾你聽。咁所以係真係要靠我哋自己嘅耕耘。我成日同佢哋講，你攞一落街，啲人見到你認得你，係咪？嗱，而家譬如我今日幫阿泰做街站，去長髮村係嘛，去個街市度行一個圈係嘛，咁已經有好多人同佢打招呼啦。去到葵芳站有人埋嚟同佢影相，有喂唔係後生仔喎，有啲年紀大啲嗰啲就埋，睇我會投你票噶啦，係嘛？即係話日子有功啦嘛，你成日喺個區度出現係嘛，再加上。即係主流傳媒唔登啦，咁選舉論壇都有見到你噶嘛，唔覺意即係都睇到噶嘛，會係咪？雖然嗰啲節目多數都冇人睇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靠你啲候選人將佢剪輯咗之後擺上網，淨係你講嗰啲嘢，冇人講嗰啲嘢，咁啊 K 好咗黃毓民啦咁樣，好撚有快感，即係嗰種啦，你明唔明啊？咁亦都有啲啊，屌你馬草嚟出嚟啊，我講嗰啲嘢啊，幾多萬啊？屌 啊！我唔明啊，始終有一樣嘢， 睇嗰啲人都係屌鳩你嘅喎。 我同阿馬義生做咧。是一個人名我都唔 係咁馬草嚟，唔係人嚟噶嘛？唔係人嚟噶嘛？嗰個名人名嘅，唔係人嚟噶嘛？嗰個 馬草嚟一隻動物嚟噶。 係咯， 我記始終 係拉丁美洲嘅動物。 拉丁美洲嘅 一種動物。 係拉丁美洲一種動物嚟噶嘛？係咪？咁即係真係要靠你落街咁一票一票咁掹翻嚟嘅。即係譬如我哋去洗茶樓咁樣，譬如我今朝早去紅磡咁。嗰幾間茶樓，其他好多都係我哋呢個好好熟嘅街坊嚟嘅。你一入去佢就叫你啊，鬱敏咁樣嘅。喂，大佬，紅磡大佬，我辦事處喺嗰度嘅。即使係咁，咁我哋都同佢打個招呼，佢都好開心喎。咁佢又諗係禮拜日投票喎，咁樣可能佢唔去投嘅喎。佢見到你佢就啊，禮拜日我要去投票咁樣噶嘛，會係咪要做呢啲係咪？都。最後這個禮拜就是日日要做這些事情，我要告訴大家，我就真的沒有時間在我區域做得太多，是不是？那我只能夠靠我們義工在街上派單張，或者打電話給選民，是不是？因為我們還有四個區，除了我的區，是不是？我的行程呢就現在每天起碼要走五場的， 就是聽把聲音知道， 是不是？每天要走五場最少，是不是？你的人在那裡吹，要不就說我夠票，要不就屌你想到主場新聞那些又好什麼那些，哎呀你落後啊，那個民調我屌你啦，民調是不是？要不就說我怕輸，怕了尤惠禎，我真的覺得屌你什麼邊忽啊，我除了老過他之外我怕他什麼東西，你告訴我是吧？要不就說我夠票，是不是？是要其他的票要投給尤惠禎了，這樣今天才有個人跟我說我家裡呢就四票的，不過我都會投給你的，初初都想著、有一票呢就給某人這樣，現在都是不好了這樣。那些選民呢，我可以跟大家說，我們有基本盤的，包括譚國橋的橋仔，你不要看他戇鳩鳩，他都有基本盤的，而所謂基本盤的意思呢，他是不會甩的， OK， 是不會走的。你南山村嗰啲民協嘅支持者，佢點會投俾你劉小麗？點會投俾你尤惠禎啊？請問你李鄭屋村民協嗰啲支持者、嗰啲選民投開俾譚國橋嘅嗰千幾二千票，佢點會投俾你咧？係嘛？石結尾點會投俾你啫？屌你咩？你白田 找阿鄭經翰去都是沒有票的，我現在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你有票啊，是吧？選舉我們選過很多次，我們是從我們是打逆境戰的，從無到有打出來的，大家不要忘記。 OK， 我們不是有裝腳，不是上一代遺留下來給我們的。 OK， 不是好像尹兆堅那樣後面要拖兩個大佬何俊仁、李永達，是吧？要靠啲大佬嘅餘蔭留啲留落嚟俾你嘅，唔係嘅。林卓廷唔使掹住阿慶姐，係嘛？要靠佢哋嚟帶俾你嘅，我哋冇嘅，我哋係咪？我哋全部係赤手空拳自己打翻嚟嘅，唔好意思，係咪？所以我之前我成日講，希望我啲年青嘅朋友係咪？你輸咗都唔緊要，下一屆你都會贏，係咪？未必需要咁心急，係咪？不要以為哇！而家屌你個勢喺我度啦，咁樣係嘛？跟住屌你諗啊！你葉寶成就係我嘅障礙，我而家就要鳩你咁樣，你有牌啦，係嘛？你哋入邊去揾一個人，嗰、那個動員能力強得過黃楊達嘅，你揾佢出嚟俾我睇下。你揾一個人，喂，嗰種地圖炮屌你真係哇！嗰啲爆色嘅能力強得過黃楊達嘅，你揾佢出嚟俾我睇下。你揾佢出嚟睇下，係咪？佢曬夠氣，做咗四年熱血時報，假嘅嗰啲係屌你啦尾！你喺 Facebook 打下飛機，整啲群組嗰啲係真嘅。屌你有個濕鳩嗰個咩咩咩，佢哋叫勇癌啊！咁嚟幫你加持係嘛？喺度搞風搞雨，咁你就以為你係真嘅？你食撚錯藥真係係咪？呢、這個咪係睇撚住佢大喺寫文聯係咪？啱唔啱啊？唔係鬧足我八年，我見到佢。我都是笑笑口，好像上次梁天琦補選咧， 攬過一次啊，攬過 我，成日咪攬啊，我條針咪攬啊攬嘅，好啦，你哋支持佢咁咁嘅，係咪？我哋有咩所謂啫？係咪？你吹得我漲咩？係咪？你有啲大大聲話屌你咩？我啊追擊黃毓民係應有之義，你吹簫啦！屌你乜陶君衡？屌你乜失敗者啱唔啱啊？即係我咧就其實覺得咧，你陶君衡要搞我或者喐我追擊我，我覺得唔係應有之義，係我甩合理嘅。因為是我搞撚到佢冇立法會議員做，係嘛？唔係佢做撚咗啦，九東立法會議員啱唔啱啊？即係佢會咁樣認為啊嘛，係嘛？咁呢個又好似又係一個客觀事實嚟，其實唔撚係，其實係你自己衰，係嘛？屌你老母，你搞鳩我又收肥攞禮錢，搞下幾樣呢啲唔講啦，係嘛？係你自己衰。如果唔係，屌你乜點解俾你做社民聯主席啫？就係要你做九東嘅立法會議員啊嘛，啱唔啱？咁呢啲冇得講啦。往往人嘅嘢就係一念之間，咁你錯鳩咗。是吧？咁咪变咗咁咯，咪错捻晒咯，系咪？咁嗰时边有个黄杨达出现啫？啱唔啱？呢啲系上天整捻定嘅，我而家话俾你听，即系我离开社民联又好，离开人力又好，系吧？呢个系上帝对我嘅兼顾，系吧？令到我而家成为一个独立嘅议员，冇包袱，系吧？几好啊，系吧？个网台屌你，而家你睇有声有色。屌佢培養幾撚多人才，係咪亦都培養一啲反骨仔？幾好啊，係咪百花齊放，係咪先？造就到好多人，呢個咪事實啦，係咪？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無憾，有乜所謂啫？即係大家即係清楚我嘅人都知道，呢一屆根本係唔撚想選，但係因為有陳雲，係嘛？有阿達，佢話：，我哋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全民制憲，呢個真係。值得諗嘅係2047，咁啊通過一個選舉，咁而家就成咗個勢，就係咁啫嘛，係咪？選民呢屆我一定係收工，我呢個位置，將來九西呢個位係嘛？咁啊，梗係會有人可以繼承啦，係咪先？所以個嗰個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打嘅唔單止係一場選戰，呢個係一個運動嚟，係咪？这个运动失败又不知道要蹉跎到几时。我今天在九龙塘做嘢做I Man嗰个站的时候，有位老师走埋嚟跟我倾，讲到为什么后生仔会这样呢，又他是我们的支持者，他很关心我的，因为他看到直播，我做 Facebook 直播，他就下来找我，他跟我倾了几句。咁我話嗱，而家我喺呢個區咧，九龍塘咧，百家山啊，廣播道啊呢啲，屌你咩嗰啲全部都唔係香港人嚟嘅，知唔知？加拿大啦、美國啦、 澳洲啦，跟住我移撚曬民又翻翻嚟香港嗰啲人嚟嘅，怕攞又就行得嘅。所以你廣播度又好，九龍塘我投票率係最低嘅，嗰啲就真係離地。佢好簡單，你香港撲街又唔關我事，係嘛？佢咁樣咁啊，到最後搞到最後撲街唔關我事嘅，咁佢又可以行得噶嘛？係咪？咁我就特登撩慶佢哋個，係咪？我喺嗰啲派單張嘅時候，譬如廣播度嗰啲，我話嗱呢度投票率最低啊，嗱點檢討下啦，你哋咁樣激將法噶嘛？我係你明唔明？佢真係投票率好低喎。嗱，我喺呢啲區嘅得票咧，第一屆好高嘅，講你都唔信。第二屆開始跌翻少少咋，無依嘅真係啊，就係因為佢個形象公民黨正曬啊嘛，咁啊又攞到啲票，咁但係呢啲區嘅投票率咧係非常之低，呢啲係典型香港嗰啲屌咧既得利益者， 離地中產， 離地中產係咪？跟住佢會好怪我哋呢啲激進，係好唔中意係咪？但是当烧到他的答的时候，他就觉得香港唉冇得搞了，咁佢又行得就咁样。香港颇多呢啲人，我而家话俾你，咁你又点搞咧？系咪？咁我哋成日念之在之，最担心嘅就系啲下一代。而家下一代点搞咧？系咪？嗱，我就唔会怕咯，有走嘅。就算我唔做议员，我唔从政，我都会继续搞网台，搞好嗰个普罗政治学院，开多啲班，系咪？如果我做多啲，即係做多啲，即係嗰啲教育嘅節目啊，歷史嘅節目，我會做呢啲噶，係咪？寫書真真正正係坐喺度埋頭苦幹，真係寫書啦，係咪？對我嚟講冇影響，係咪？但係呢一仗係最後一仗，亦都係一個決戰，非打不可，係咪？所以我呢一段時間，我點解要咁多區我都要去咧？你明唔明啊？因為其他嗰啲好多係新人嘅，譬如黃楊達。稍微好啲，因為佢九東佢選過一屆，上次只係輸千九票，係嘛？咁但係其他嗰幾區係嘛，全部都新人嚟㗎嘛，係咪？你無論四眼又好，阿泰又好，就算國事都好，係嘛？都係屬於新人。咁我就會即係花嘅時間比較多啲，係嘛？所以我今日去大埔，咁喺橋嗰度又嗌咗成個鐘頭咪，跟住就幫佢喺商場、街市物掃一輪，係嘛？酒樓係嘛？喺大埔度，大埔去做一輪咁嘅嘢，跟住去新西就去呢個長發村，跟住去葵芳站係嘛？到最後先至翻翻去我九西去九龍塘打個轉，就咁咯，係嘛？咁日日都係咁喎，而家係咪？所以你話啲人話。上次選舉論壇咁去嚟做咩啫？屌你！ 你選舉論壇，我正想問你啦。嗱，就都接近尾聲啦。 冇噶啦，而家好似仲有一個香港電台，香港電台我哋話咗唔去噶啦，已經。 咁你點總結今次選舉論壇嗰個對選情嘅影響可能咧？ 我覺得對選情對我選情冇乜影響，係咪？會令到個投票率低啫嘛。 睇到咁樣， 係啊，屌你！ 睇到咁樣就冇人想投票， 屌你咩投唔落係咪？嗱，講起九龍東咧，就即係我必須要講下琴日嗰件事啦，係咪？咁阿達咧就出咗新聞啦，喺《遠時報》係嘛，主流傳媒就唔會登嘅，係咪？咁事完就係琴日咧，我哋應邀就去慈雲山嗰個中元節啊，我哋海陸豐同鄉搞嘅呢一個中元節嘅一個即係呢個聚會啦，嗰個叫做係咪？就擺幾廿圍咁喺度食嘢啊、拜神啊咁嗰啲嘢。咁我同阿達去啦，咁亦都有啲同鄉接待我哋啦，入面嗰啲總理啊、直理啊，有人出嚟接待我哋嘅，係咪？咁其實因為之前我去過牛頭角嗰次咧，就因為同啲海陸豐同鄉打招呼啊，咁我同阿達就坐埋喺度食嘢啊，咁當時個主持人咧都又冇講啲咩嘢，係嘛？咁當然佢哋有啲政治立場嘅，唉，唔好搞咁多事啦，乜乜乜，即係講呢啲嘢啦。我哋啲同鄉有啲就係比較偏向建制派嗰邊嘅 ，OK。咁之後咧就有人咧就打電話俾我哋陸豐同鄉會嘅理事長，就喺電話度喺度壓佢，係嘛？話點解俾我哋去呢啲場合乜乜乜喺度拉票咁樣？咁其實我哋都冇去拉票，係咪？ 食飯啫嘛。 即係之前，譬如上一屆，我都見到有謝偉俊有去，係咪？我作為一個現任議員，我去你啲中元節嘅餐會，點我俾面你我先去啦？啱唔啱啊？係咪先？咁嗰啲係我哋同鄉，過去年年都有揾我去嘅石梨貝啊，邊度好多周圍都揾我去嘅。咁我唔得閒，我咪冇去咯，係咪？ 咁我已經隱約知道愛慈雲山呢檔咧，可能好有事噶啦。果然去到阿達莊元鄉，跟住啲即係辦事人想請我哋入去嘅時候，即係入去入邊坐嘅時候，轟一聲，轟一班後生仔、古惑仔出嚟，幾十幾廿人指撚住黃楊達，快撚啲走啊！屌你老母，呢度唔撚歡迎你啊！係嘛？咪走打柒你啊！選到你都大撚鑊啊！乜乜啦？咁喺度講呢啲嘢，喂我好啦喎，係咪？咁當時即係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哋得三丁三四丁有，咁你唔通同佢打交啊？其實我好易做嘅，我還拖，我話屌你咩？喂，我係議員，你請我嚟，你呢度辦事人關你呢班人咩事呢？係咪？原來唔係，屌你諗下入邊有陳鑑林，有中聯辦嘅人，你明唔明啊？一早就聚呢班人喺度，明知阿達會去，佢哋去做嘢恐嚇我哋。嗱，雖然你係矛頭指向黃楊達，但你佢冇指住我嚟屌，但其實你都等於屌咗我啦嘛，因為我同佢去噶嘛，咁我好啦冇面噶嘛，你落埋我面，後屘我咪打電話俾入邊嗰啲人咯，我話你呢鋪咧，老實講我根本都可以報警，你係恐嚇而家嘅候選人，恐嚇兩個現任嘅而家嘅候選人，一個現任議員，但係我一諗，喂。那些是我們同鄉辦的一個每年一度抌很多錢去辦的一個即是拜祭好兄弟的一個中元節的一個餐會，那如果搞到這樣的話，是不是等於搞串人的 party 呢？所以我才不敢做，屌你，你以為我真的怕了你啊？你真的是不是？但這個簡直就是一種恐嚇來的嘛，對不對？是吧？喂，跟著我們的街站你都可能有教，現在其實土共加黑社會加中聯辦就是一個組合來的，你民建聯係嘛？或者你啲親中團體喺呢個地方上，九龍東最撚多，你就一定係結合黑社會共產黨，係嘛？咁然後黑社會就愛國共產黨啊，黑社會愛國啦，幫幫手啊，屌呢啲港獨分子啊，咁樣，屌你乜基本上係無法無天可以咁樣，係嘛？所以我喺度預告選舉嗰日都可能會有事，會發生事。呢個係梁振英屌你老母做嘅好事，係咪？共產黨加黑社會加建制派，係咪？你香港人如果仲未醒，嗱，我哋唔係周永勤，我唔係喺度啊！我唔得，我退選啦，我棄選啦，我哋唔撚驚嘅，啱唔啱啊？你夠膽你咪嚟咯，係咪？我谂喺度谂，我都好捻兴啊！当初我真系应该话，屌唔好乜，唔好拉阿达走，我屌你老母，屌捻翻去转头，我点解唔捻入得嚟啊？你试下喐手打我啊！屌你老母最好，系嘛？听日就大新闻，你又扑街，你都玩捻完，所有你都负责人都要孭飞，系嘛？陈鉴林坐咗喺入边啦，系咪？谢伟俊就冇去，系嘛？喂，我啲同乡唔会赶我走噶，知唔知？佢欢迎都来不及。所以即係，唉，香港邊有得救啊？係咪？即係我哋呢啲啊，膽正命平，唔驚死啫。喂，你嗰班而家喺度打嘴炮嗰啲，你行去嗰啲場合，喺度你瀨尿添啊！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你而家呢班咧啊，咩青年新政，你遇到呢啲場面行喺度瀨尿啊！我話俾你聽，屌你媽！我哋得三四個人，我拍片又拍唔到喎，哇！咁冇乜班人埋嚟喎。屌你黐捻住埋嚟咁样喎！快啲走啊！屌你老味！哇，几捻恶啊！港独分子，屌你老母，选捻到都冇用啊！选捻到你都大镬啊！咁哇，几捻巴闭你！你估下仔，你又同我讲呢啲，你真系系咪？香港而家变成咁啊！话俾你听。 啊，仲有一个提一提， 仲有差人喺现场喎、 啊。就阿、我而家睇到阿李仪呢、這个。黃毓民議會不行不可或缺的聲音， 啊，呢個係佢endorse我嘅， 你可唔可以解釋少少啊？ 呢個係因為佢其實我冇去揾佢啦，咁但係佢好關心我啦，可能佢又睇咗啲報讀，睇咗啲咩啊，覺得我啊點樣民調好低過驚我輸， 低過劉小麗， 咁佢就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我真係好多謝佢啊，好關心我係咪啊？咁佢就話佢就寫咗句咁嘅嘢咯。黃毓民議會 不可 或缺的聲音，李儀咁佢話你可以用嚟做宣傳啦，咁樣。 就唔係你揾佢，係佢揾你啊。 係啊，我梗係好想揾佢，但係老人家我唔想煩佢嘛。 咁佢係佢有需要用嚟做宣傳啦，咁我哋就揾佢簽同意書咯，咁咪出咗呢張單張咯，就咁咯，咁都要噶，係 好難得噶， 好難得，所以喺呢度要感謝李儀大哥，唉，真係全世界都喐緊我嘅時候啊，撐我，因為咧雪中送炭咧，我今次可以連任都係因為你呢個 endorse， 可以連任都係因為呢一個 endorse 啊。啱唔啱啊？可唔可以咁講啊？係真係，黃毓民議會不可或缺的聲音。 咁大家聽眾聽到啦，其實毓民把聲咧講落去咧就越嚟越拆啦。 我聽朝七點鐘。 咁咧就其實你上一個禮拜咧就已經係因為失聲而咩啦。咁 唔係嗰次係我病啊，我其實到而家未好嘅，你睇到啦係咪？咁你冇得去完全復原噶嘛？嗱，你氣管發炎，又咳係嘛？咁如果你唔睇醫生，唔食嗰啲瞓覺藥咧，咁你又好容易就變成感冒， 跟住肺炎，跟住肺炎，跟住肺炎， 屌你唔撚使選啦，OK， 即係咁樣，而家就係變成咁。咁但係好在我哋即係仲係。仲系頂得住，我就咁咯。 是嘅，其實你都應該講多句啦。即係到今時今日咧，我都講得係咧，即係人咧單憑自己嘅能力咧，好多嘢係做唔到嘅。即係雖然我唔係教徒，我又都冇宗教信仰。由個台，以至個政治運動，以至我哋好多經歷咧，如果冇一啲超乎人嘅能力咧，我哋撐唔到今日。 咁你都係一個見證人啊嘛，你都係參與者，好清楚。 即係最簡單就係嗰日啦，我哋做世大會人，去到初頭微微雨， 跟住落大雨。 唔係，你等我講埋先。屌，阿黃仁達出嚟都冇雨 喎。佢次次都係佢真係好慘。 佢講完 好啦，講完就四眼上去 又飲臭狼。到阿陳雲就零零冚冚，零零冚冚。 陳雲啊，佢啊絕啦，擔遮仲戴帽啊。 嗱，但係真係未聽完。 佢真係佢優雅到極，擔住把遮，仲戴住頂帽。係係，我哋咧就濕完， 唔 係 呢啲叫呢啲叫行騎樓梯打鋼盔啊。OK， 咁佢講緊毛雨嗰老師， 仲有佢講咩嘅時候落好多好大雨， 好大雨嗰陣 好大雨時候，啲人冇走 冇走，唔係仲一 擔遮，有啲喺度揼。 嗰日咧我就冇講，咁我而家時候要講翻啦，因為其實我哋應該要出張嗰張。團即係 團體上啦，其實嗰張影唔曬嘅， 影唔曬。其實前排嗰班朋友咧坐喺度，因為地下濕嘅，坐喺度咧啲水一路浸住，係好辛苦嘅。嗱，我嗰日咧即係做完之後咧，我成個頭濕，我就同阿陳凱琪講話，我即刻要揾個地方洗頭，又威痕。咁但係陳文神奇嘅地方咧就係佢講嗰下係冇雨，佢講完就停雨，跟住都冇落過，跟住知唔知仲發生咩事啊？有兩隻白鴿飛咗過嚟，我自己親眼見嘅。 啊，咁即係點啊？ 咁啊，代表咗呢個和平咯。 就呢張啊， 呢張啊，係。咁你 嗱兩邊仲有好多人嘅，知唔知？ 咁你呢度有幾人？ 兩邊係唔好數幾多人啦，屌你！嗱兩邊仲有好多人嘅，知唔知？喺兩邊，因為咧嗱，你唔使嗰邊咧就係舊時新花都嗰度咧。 新花都咩嚟㗎？ 新花都咪屌你，即係土嘅嗰間，而家就變咗係一個商場嚟嘅嗰邊。 OK OK。 咁另外呢邊咧就新文華中心。OK。嗰邊， 喂你唔好怪我多口啊！即系我唔應該問，但系都即系有時撳住。四年前我哋修頓咩環境啊？ 修頓嗰次大概二千人到啦，應該千零二千人。 因為我有去咯， 關鍵關鍵我有去。千零二千，佢呢個地方大好多。 嚇！有人講喎，即系自從佢唔支持你之後，你唔見咁三分二支持者喎。 屌！仲講呢啲嘢咩黐線？ 咁啲新嚟噶嘛？呢啲 佢今日選舉都會驗收成果噶啦。 阿緊捉住一句， 衝啲講， 捉住佢講句， 因為同佢有少少關係。屌你， 即係辣到你啊！ 同佢有少少關係，終於講翻句，唉，真係我就即係跟住呢節我就唔做噶啦。 冇，我哋都唔想去做啦。 我要翻去瞓覺。 當然好簡單，你聽到佢把聲，你都 需要翻去瞓覺， 係嘛？ 唔係，我最後想講一句咧，即係我希望阿天琪咧，真係即係自己靜心諗下啦，啱唔啱？即係你哋未來嗰個發展，咁我哋希望咧都係，即係我哋都係善從善討。 嗱，我又講一句， 希望你可以成功，唔好受咁多即係挫折。 但是一個人呢切記就是自得意滿，是吧？這個真的，你現在是一個相當艱難的環境底下，不是一個很順的環境，不是一個順 的。你今天不是做了議員嘛，我最後想講一句，就是到今時今日，到這個 moment， 到此一刻，我們都不想你死，我們是想你繼續在未來的日子去做你自己政治上的理想或者其他人生， 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你自己都講過的，當有一天你不是做回你自己， 不是之前所犯的這些錯誤全部是判斷的問題。我剛才說過， 不是你的本性的問題， 不是本性的問題，都是一個沒辦法，人永遠是沒辦法感情萌動理性止步，擺脫不到朋黨就很大鑊的，我告訴你，就是這麼簡單，即係都是弊嘅，兄弟啊嘛，你明唔明？咁冇計啊，屌你咁啊！咁所以即係你有時要睇一個大局，即係俾你我係一個板咧，真係你哋唔可以學我嘅，因為我活撚咗六廿幾歲人，係咪啊？對我嚟講我都夠皮嘅啦，係咪？我得罪無數咁撚多人，係咪？你要承擔嗰個後果好嚴重，我哋有咩嚴重啫？大不了你嚟殺撚死我啊！嗱，而家我啲所謂親家冇一個有本事殺撚死我，除咗小人員，係咪？唔就係咁啫嘛！共產黨都未喐手殺我，係咪？就算係我已經到咗一個佢非殺我不可，屌我都六廿幾歐啦！至於你嗰啲逼撚到我冇路走，我同你攬撚住炒，我又坐十年監，跟住喺入邊瓜茶都仲得，係咪？我冇蝕底噶，你哋大撚鑊就係你啲後生嗰啲有排你活啦，你明唔明啊？我試過諗，因為舊時睇戲都睇過，咁記唔記得有啲戲有啲電影講噶嘛？屌你咩啫？還點？仲有兩年啦 ，cancer 我就攬撚住你，屌你老母一齊死咁樣。咁我諗啊，有冇人會屌你 cancer？ 屌你攬撚住阿梁振英一齊死咧咁？一樣嘅，到咗雨雨皆忘嘅時候，係好撚大鑊。個政府一樣，係咪？如果到咗話我要同你攬緊住死嘅時候，咁你話咪大鑊？係咪？咁我哋又未到呢個地步。咁你後生搖搖，屌你老母，做咩得罪咁撚多人咧？係咪？為咩咧？你話我哋係咪？好啦，休息陣。 我再次參選，我就已經好唔高興噶啦。選舉咗咁耐，佢一次都唔夠膽睇選舉論壇，佢一睇到就手震啊！又覺得哎呀有啊鬧交啊嗰啲咁樣，咪嗰啲人抵屌咁啊撲街！又唔係話我想啊，我人係斯文嚟噶，我斯文人嚟噶，屌我書生嚟噶嘛，不過奪命書生咁解。咁其實自從上次選舉之後，咁其實陳秀慧好唔能夠承受呢啲嘢，但係佢一路都陪住我啦，一路都係去承擔咁多樣嘢啦。為香港。為香港人，為香港文化，為香港的族群，為香港的前途，為香港建國，所以呼籲大家出來幫手。我講了很多次了，今天去到這個造勢大會，最後有一個很任性的要求，大家出來幫手，令到我可以贏，為了幫幫我老婆，得不得？因為我沒辦法去報答他，他受了很多驚嚇，譬如剛才有些擾攘，他又很害怕，所以為什麼我拉他上台，就是我不希望他離開我身邊太久，因為我怕他自己站在一邊的時候他又會在害怕。那幫幫手安撫我的太太，令到他不要怕，就是令到我贏，那你們出來幫手令我贏可不可以啊？幫手，OK，唔好唔使企咁遠，企喺我側邊得啦。教主，講嚟講去都係嗰句，叫大家出嚟幫手。頭先台長講到，四年前我爭千九票輸咗。 那一次我爭先九票輸了，鬱敏打了個電話給我，當然是我屌鳩人民力量先的，其實跟住鬱敏先打電話給我的，跟住鬱敏講了一句，他說阿達你明白嗎，贏和輸爭很遠的個局面，因為當日我輸了，我師父這幾年來承受了很多壓力，全民制憲，不是我講嘢，全民制憲是鬱敏的夢想，這個不是他個人自己為私利而希望達成的夢想，這個鬱敏提倡了很久，講了很久，他是為香港人，他放棄了很多他自己的家庭，放棄了他自己的生活而希望達成這個夢想，我是黃毓民的徒弟，今屆選舉我們借助選舉策劃推動五區公投全民制憲，是為大局亦是為香港，但同時我有一個私心，我希望可以趁住我們，趁住我還有影響力還有動員力的時候，幫毓民完成這個心願，唯一這個理由大家出來幫手可不可以啊，最後最後我講一句，借著鏡頭借著這支麥克跟大家講，你試下搞毓民，我跟你死撚過告訴你，你撚假嘢啊， 他說你好壓的這王 话 你好 呃噶 啦呢 王，全民制憲， 全民制憲， 香港衞生， 香港衞生， 全民制憲， 全民制憲， 香港衞生， 香港衞生， 全民制憲， 全民制憲， 香港衞生， 香港衞生， 多謝大家， 贏贏 贏 贏 贏 贏 贏贏贏贏贏贏，想贏的上來啊，全民制憲。